对吧？这样的话不出事儿啊，对吧？这家长也找不到自己身上来。 但是男人嘛，是吧？男孩子，将来就是男人，你要有一个担当，所以他可能就这么理解，说搞一搞这个项目，因为说。在这个很多人的思维里边会体现到说是踢球是比较狂野的或者是粗野的这么一个项目来讲，通过这个项目呢可能对男孩子是一种提高。正好我们的当年呢那个时候呢正好进了我们这个王佳老师，他呢又是踢足球大学毕业，也是主修这项目的。所以呢我们就从那个11年开始就找了一部分喜欢这个足球项目的孩子来进行课余的训练，那个所以说11年才正式 启动启动开始。 对， 但是说真的啊，就是作为这个在城区内的学校，能有这样的一块场地然后去给大家踢球挺不容易的。学校经过改建了吗？ 没有，我们学校那个场地呢，从建校开始就有一块200米的场地。因为其实这个学校历史是也是比较悠久的。最早的时候是通讯兵的子弟学校。然后很早以前啊，我来这个学校都二十多年了。我来以前这个学校最早也是足球的一个，这叫传统校。 本身就是传统校。 以前是， 但是原来都是土地吧，应该是。 对，以前是土地。这块场地呢是我们的前两任校长他建的那个直接建的这塑胶场地。当初应该是海淀区或者是北京市的第一块场地。 而且刚才你也特别谈到了王佳老师这来了以后整个扭转了这样的一个局面，我也特别想问问王佳老师。刚到翠小的时候，翠小学的时候，看着这帮男孩什么样？ 刚到翠小的时候就觉得孩子，反正都挺弱的， 弱不禁风。 对，弱不禁风，就是不经事儿那种。然后呢，然后张主任这边跟我说我们要就是发展一下这个校园足球。当时最开始我记得参加，挠头，特别头疼，因为。我举一个例子啊，第一次参加比赛，只有8个孩子， 就是揽了一学校， 对的， 就 因为当时那一个校区嘛，适龄的孩子只有8个孩子，等于他的比赛是7人制 啊， 在 行不行都得上了， 对对对，因为你想，主要你通过比赛才能得到提高嘛，去8个孩子，每3场球吧，3场球几乎就最后一场球的时候，8个孩子都到齐了。 哦，连到齐都很难。 对对，基本都是7个人左右。 哦，就有的时候还得减员是吗？就是7人制比赛，我们这儿对不起，就来6个，就上6个吧。 对，倒是没到那份儿上，反正基本就是7个人吧。 因为那个我来之前，就是我们做节目之前，张主任特别跟我说我们要请来一位，就是我们另外一位体育老师，这是真正踢过职业联赛的老师。我们要请到的就是杨磊老师，跟大家来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杨老师怎么愿意从这个职业队下来了以后直接来做校园足球了呢？ 首先呢我比较喜欢孩子。我觉得小男孩踢球特别帅。所以说我特别想在学校里面找一批好孩子能培养出来。也能为足球做点贡献吧。 您是原来在哪队踢啊？ 最早在八一队。完了八一队解散之后呢我转会到长春亚泰。 亚泰。 完了亚泰踢了，帮亚泰打上中超以后呢，我又去了青岛中盟。反正去了3-4个俱乐部吧。 然后就选择了退役之后，然后歇2年来到了翠微小学。 对，因为我也是从小一年级开始踢球。我也想就是说从这一年级也找一帮好孩子，因为我的启蒙教练是那个辽宁那个张颖教练。 也是这个足球那这个校园培训的教父级的人物。 对，教父级的人物。 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刚才也说到了您来的时间相对会比那个王佳老师晚2年，那来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就是觉得现在当时的那个翠微小学的整个足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当时给我感觉这帮孩子就是首先呢比较软。 那跟专业队肯定没法比啊， 因为他们我接的时候他们都是

包括我们足球队队友也有的跟我们说是说他们班好多同学或者说他们年级同学经常看见女生踢球，甚至比他们班男生踢都好。 哦，真的呀？你没想着说那个组一混合队踢一场？ 没有，毕竟但还是女生踢的少一点。但我们基本上，我至少六年级我知道，参加足球的人非常多，还有就是还有一个班我知道，就一个足球队那个班。那个，但是呢，其他人基本上男生都踢，而且都踢得不错。 就整个氛围特别好。一说踢球，说走，咱们下个踢球去。 对，一般 乌泱全出去了。 对，一般男生下楼玩就是踢球，不干别的，基本上。 哦，这是特别快乐的事儿。但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踢球的呢？ 我二年级的时候。 二年级，你今年六年级，也就是四年前，对吧？ 对，2014年那会儿世界杯嘛，我看世界杯，喜欢踢球。 二年级踢球，但那会儿踢球的时候是主动来说我要参加校队。 当时谈不上校队吧，当时其实就是先是有一个足球班，就是那个纯粹是自己报名的 一个兴趣班， 对，兴趣班，然后老师肯定还会从那个兴趣班里去挑选人员，再去到真正的校队里边去，最少只是一个兴趣班，然后当时我就自己报名参加那兴趣班。 在参加这个兴趣班以后，家里支持吗？你的父母 都真的是非常支持。其中一是那个我爸妈也非常喜欢足球。 爸妈也喜欢足球。 对，我妈也经常跟我爸我妈经常一起跟我熬夜看球。 熬夜还能看熬夜看球呢。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当时我一二年级都不怎么运动，特别胖那会儿。 特别胖，就从你现在就看 不出来。不至于特别胖吧，反正挺胖的，肚子都溜圆的。然后呢 低头看不见脚尖那种。 倒也不至于，但反正挺胖的，我家有这可能有点基因，反正。然后呢，然后我也不怎么运动，然后当时身体也比较弱，经常生病。当时我就特别爱肚子疼，一周可能肚子疼三四次。 不是为了故意逃课肚子疼吧？ 那不是，我们班同学都知道我肚子疼，而且我妈也知道，动不动就得拉一次稀什么的。 这 特别爱生病那会儿。平常我们训练中也会。他不仅是碰球的训练，有很多很多身体素质方面的训练，跑啊，或者说做一些腰腹的这些训练都对锻炼身体有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足球队里我很多同学基本上尤其六年级我们一共13个人，我知道的至少得有5-6个人能有6块腹肌。 这么小就有腹肌了？ 真的， 我的天哪，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好，在节目的最后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进入校园足球节拍，最后的时间交给山思源，想送一首什么歌给你的同学们跟队友们呢？ 我想送一首《我相信》。 杨培安的《我相信》。 这首歌它其实我听到过很多首歌，这首歌它斗志非常激昂，就非常像我们足球场上那种激斗的感觉，而且我们要相信自己，然后朝着我们足球共同的梦想去奋进。所以我想把这首歌献给我的队友。 好的，那这伴着一首这个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结束今天的节目。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做客，希望这个小山同学能够学习优异，同时呢能够在你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的路上走下去，能走多远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兴趣培养下去。也今天感谢各位老师们这在周日这样的一个时间做客我们的节目，辛苦各位了。那咱们也欢迎您各位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